啲中文嘅介紹，等佢可以喺度講啦。我冇俾咁多嘅，佢加鹽加醋落去嘅。好高興咧，好感謝神俾我有機會再翻到嚟北郊，同大家宣講神嘅説話。我一生人類有三間叫做屋企嘅教會，一間係香港嘅北福音堂，一間係三藩市嘅播道會，另外一間咧就喺呢度。咁每次翻到去自己家裏面嘅教會講道嘅時候咧，係特別舒服嘅，又唔需要點樣做作，知道我嘅好處同埋壞處，你大家都知道。不過我哋好似平日有讀講道經文嘅，係咪？定係已經改咗嚟，而家唔讀。我都係老餅少少啊，係咪？咁啊你睇程序表裏面有經文嘅。我想宣講神嘅説話嘅時候，我哋都應該讀神嘅説話。咁如果你揾到嘅時候咧，你同我一齊大家讀完呢十一節經文，唔係好長嘅啫嚇。揾到啦嚇。耶穌基督的仆人，對唔住，呢個係羅馬書第一章嘅。我哋keep去聖經係嘛？唔係應該我預先 check 佢哋咧就 OK 啲嘅啦，係咪？因為我呢排好忙，所以冇機會。第五章第一至十一節，有冇聖經啊？不過而家冇咩人有藉口冇聖經嘅啦，個個有手機嚇。你唔好睇 WhatsApp 就得啦嚇。我們既因信稱義，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相和。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，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，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於羞恥，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。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。為義人死是少有的，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，就更要藉著他免去上帝的憤怒。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，且藉著上帝兒子的死得與上帝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和好，也就藉著他以上帝為樂。我也想證明你，我好久沒回到你這裡講道，我想告訴你，我原本有講章的，不過講章就留在電腦裡面，所以現在我要下去拿我的講章出來，等等我一會兒。因為我想告訴人聽，我以前是做環保處的，就已經很久就不印講章了，全部在我的電腦上面。我預備這次講道的時候，很久以前多謝牧師邀請我來這裡，我開始想究竟講些什麼好呢。那時我們香港，我在香港過了幾年，我就想我們香港的人都多災多難，即是現在出街落雨就不知道擔黃遮好還是擔藍遮好，是吧？擔遮已經是爛的了，即是不知道選什麼顏色。有些人就說留在這裡好啊還是走好呢？有些就說買好啊還是賣好呢？現在樓市看不通，樣即好像很煩啊。那我就說不如這樣啦，講些講困難的事，面對基督徒面對困難的事，或者大家有共鳴呢。不過當我越預備的時候就越想，咦，不是啊，你們人不是在香港的，是吧？即你們喜歡就可以去個 cruise， 是吧？是啊，跟住呢有什麼事碌卡啊，咁尤其是當有資格呢，得閒呢就可以返香港，兩蚊嘟一嘟就可以周圍去啦，冇資格嗰啲仍然有盼望，可以盡快攞到福利。咁所以即係我就驚，我同你哋講剛才讀嗰段經文未必係咁適合你哋，可能冇即係冇乜苦難㗎啦，係咪已經喺 Lake County。 啱唔啱啊？唔啱啊 ，no 系咪？即系其实可能人到每一个阶段，虽然睇上嚟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啦，都有困难嘅嘢，无论系关系上面困难啦，工作上面嘅挑战啦，甚至乎有时起身点解咁耐先落到床嘅咧？系咪啊？夜晚又要无端白事要起身多两次嘅咧？即系开始好担心呢啲咁嘅嘢嘅时候，就算你喺 Lake County 嚟讲咧，都好难避免啊！我相信系咪啊？尤其是你度一度血压，发觉咦，点解突然间以前120咁靓，而家变咗140几嘅咁样，系嘛？咁即系所以，或许呢段经文咧，虽然系对你比较安乐安逸嘅人嚟讲，系好似冇咁即时嘅效应咁样，但系谂深一层咧，我哋人生又唔系冇困难嘅。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下保罗究竟怎样讲基督徒应该可以面对困难，应该比不信主的人好一点，有优势一点。我这里我不知道哪几个未信主，除了我的家人之外，亲戚可能在座都有些未信主，就算有些信了主的时候，有些信了主的人可能都好像未信主人的想法，因为信了主之后一帆风顺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仔女又可以入到好大学啊，老婆又煮餸越嚟越好味啊，老公又越嚟越锡你啊，系咪？即系好似完全都冇晒痛楚嘅。不过望落去都好多成年人嘅，系咪？大家都可能知道咧，讲就系咁讲，笑就系咁笑，但系事实上唔系嘅。尤其是当我哋读到保罗讲，佢话。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咁开心。而第三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，亦都系欢欢喜喜。我哋基督徒读落去呢，有啲觉得唔自然嘅。有边个基督徒啱先冇一份工会喺啱先俾人炒鱿鱼，出喺公司门口大声笑，好啦，炒咗鱿鱼啦咁样，冇咁嘅人噶，系咪？即系。好可能一和合本咧，个欢欢喜喜咧，唔系亦得全面性，即系冇一个人面对困难或者系伤心咧，会滴啲流眼泪出嚟笑嘅，唔会噶。个欢欢喜喜咧比较新啲，译本咧译做自夸，因为个字希腊字原本就讲自夸嘅。保罗嘅书信常常用自夸，即系话咩？好沙尘咁解。咁你都奇怪，点解患难会好沙尘嘅啫？你揸美国 passport 就会沙尘啫，系咪？又或者你即系揸住个长者卡，你就会沙尘啫。虽然你笑你老，但系话知你啊，我够老啊，咁样系咪？即系好似好呢个自夸就讲得啫，但系点咁同欢喜有乜关系咧？咁另外一个比较新嘅译本咧，就觉得呢句说话咧，可能译做欢呼自豪啊，即系遇到患难嘅时候咧，可以挺起胸膛，就话患难啦 ，bring it on， 系嘛？即系。我知道我后台劲嘅，我知道过咗患难之后咧，我会更上一层楼嘅，嚟啊，即管嚟啊，系以前如果你当中有人喺呢个时候，当芝加哥公牛队系鼎盛嘅时候咧，我哋就有咁嘅感觉啦，嚟啊，只要你嚟到 United Center， 你就知道，我哋阿佐敦先生嘅味道啦，即有咁嘅，佢知道话，我哋基督徒咧。即使面对困难我们都可以挺起胸膛条腰直，甚至秒秒嘴说我不怕你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经过这个波浪之后，我们会更上一层楼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给我们能够面对困难。或者我讲日常生活的东西比大家容易明白，这里有一个叫 Paul Ng， 是吧？是不是在这里？在这里，这里有另外一个 Paul叫波斯图，跟住有个叫 David Choi， 刚才唱诗歌，佢三个有咩共通嘅地方咧？佢三个咧就系你屋企水喉烂咗啊，系咪？洗衣机坏咗啊，教会电灯咩啊？你叫佢哋咧，佢哋整到噶啦，系。不过我相信咧，佢初初嚟嘅时候咧，喺香港嚟嘅时候咧，佢唔系咁叻嘅。好多时候我喺香港咧，听到啲朋友翻嚟嘅时候咧，佢哋同我哋讲啊，佢话你哋香港人咧。喐下就叫師傅嚟，喐下就叫師傅嚟，全部都唔識做嘢嘅，係咪？我哋喺美國就慘啦，冇咁機會叫師傅，係咪？乜嘢都自己嚟啦。佢好似係神啊，係咪啊？好似即係羨慕香港人，其實佢唔係嘅。即係如果阿坡啊嗰啲啊，呢坡師徒翻工，佢就會咁講。其實佢係曬命啊，係咪？即係佢話：，你都唔識整嘢嘅，你睇我， 我一去就搞掂晒噶啦，系咪？即系边个可以咁叻啊？佢哋有咁嘅自夸、欢呼、自豪，因为点解啊？因为佢哋曾经话美国啲篱笆好贵噶，你叫嚟睇一睇啊！做唔做嘢都唔见得50-100美金噶啦，咁嘅困难冇理由制嘅，我系点啊？克服佢咯，系咪啊？我咪要自己落手落脚咯，吓？点知拆咗两个洗衣机之后，喂，坏咗两个之后，第三个自己识整翻咯，以后就咁搞掂咗啦。嗱，所以面对困难咧，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咧唔系死局嚟嘅，系咪啊？所以你做咗之后咧，佢哋。其实唔都可能揾困难噶，佢整咗一个洗衣机之后，佢周围问有顶照，你有冇洗衣机坏吓？即系佢唔怕噶，佢话一整完之后咧，佢更熟练啦。患难就生忍耐，我坐低唔系逐件逐件拆，我忍住嚟，足之我砌翻嚟。第一个机砌砌下，砌完晒 OK 啦，拍制之前，咦？点解剩翻两粒螺丝钉嘅？系咪有个经验啊？但砌第二、第三个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即系咩？有资格啦，有好嘅性格啦，挨得过穷苦啦，唔惊佢啦。老练咧又有盼望啦，就积极啦，知道前面嘅嘢我一定可以掌握到，我唔需要再怕你。我知道唔系个个系手作嘅，即系 handyman 系咪？但系我哋当中可能有人都做过供楼嘅系咪啊？mortgage 啊，冇 mortgage 啊，你哋甩晒身噶啦。有 mortgage 嘅时候咧，即系你每次两个礼拜一个月嘅 paycheck 唔见一橛噶，系咪啊？痛唔痛苦啊？痛苦。跟住出街食饭，你唔敢个礼拜五出去eat out 噶，系咪？出街食噶，绝对唔可以啦，系嘛？你惊唔惊冇咗份工啊？肯定惊啦，个月供紧屋噶嘛。嗰阵时咁嘅生活困唔困难啊？绝对困难啦、啊！嗰啲唔系困难咩？系，不过困难你又顶，你又挨，因为我想供完间屋啊嘛，有个盼望，有个前景啊嘛。因为我冇公屋噶，我租噶啫，养仔女啦，好嘛？都有啲人养个仔女噶，系咪？养仔女困唔困难啊？仔女唔喺度，你放心讲得，系绝对困难。有冇呕血啊？间中啦，系咪？贵唔贵啊？肯定贵咯。好似陈牧师有次讲到，讲个唔知养一个唔知几百万嘅已经计条数，所以佢系千万富翁嚟噶啦，已经你数数佢已经知噶啦。但系有冇回报啊？零头未有回报啫，系嘛？有回报的，你不要想着钱先得计，不要咁试佢，系嘛？嗱，我今日喺呢度嘅原因啦，我今日喺呢个原因啦，就因为我个女寻日毕业，佢未俾家用我嘅，但系已经有回报啦。以前嘅痛苦，以前嘅呕血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。你知唔知教而家嘅细路仔真系千般嘅忍耐啊？不过卒之都见到佢读。长大了，他自己决定他的前途了，他有能力呢可以离开父母闯他的新天地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人，这就是回报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而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实在的。你们可能说你的 Raymond 就实在而已，你的女儿乖而已，是不是？不是个个那么乖而已，我用个比例来说而已，比你类比嚟讲，类比唔可以完全正确嘅。不过保罗就话佢个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保罗话基督徒可以面对困难有个盼望，而呢个盼望咧唔会甩拖嘅。点解咧？因为佢话个盼望唔会甩拖，因为神系我哋嘅 friend 啊！大家都有 Facebook 噶，系咪啊 ？Facebook 有 friend 噶嘛？系个神系我哋嘅 friend 啊！即系你个 Facebook 可以俾得神睇噶。神会同你送消息嘅，即系神做你嘅 friend。你睇下读下两节经文啊。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和。十一节，不但如此，我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，也就藉着他以上帝为乐。基本上第一节同埋十一节框住咗呢段经文啊。 他用我们已经同神是 friend 了这个这样的气氛告诉我们，你既然是 friend 了，你遇到困难就不用怕了，你的盼望一定确实的，因为你的 friend 帮你保底嘛。所以当你能想清楚保罗这个这么传统的犹太人的时候，他不相信他的患难和困难是魔鬼来的。我们基督徒无论你信得主几耐，都不应该相信我们的患难和的好处是从魔鬼来的。犹太人他说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跟着他呢收取耶和华。你明白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谁收回你的东西，不是魔鬼，不是时运低，不是对面的三叉或者八卦顶住你，不是啊，赏赐的既然是他，他有权可以收取，就算不是他直接收取，他用 agent 收取。所以如果你跟他是 friend， 那你就 OK 了，你知道 friend 不会害你。大家有份做翻工，你很多人都翻工，翻工你知道如果你老闆是你的死敌，你过不过瘾？哇，真是步步为营啊，写快乐都要小心一点， email 都不敢讲真话，是不是？跟同事聊天，洗手间聊，洗手间聊都不妥了，可能他躲在隔里面，是吧？都要走出去吃饭先聊。当你的上司，你的顶头上司是你的敌人的时候，你就大祸了。或者这里是结婚老公的，当你的老婆是你的敌人的时候，你就大祸了，是不是？你家要整对银的筷子，麻烦督下啲餸。其实我出面不信主人，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思议就是不知道哪个神嬲了他啊。所以我现在这么论尽，不如我们去车公转一转，或者黄大仙上个香，或者去长洲点点点，他不知道哪个神啊，搞到我又要爆去管，跟着又没份工，都是个神嬲了我。基督徒说不是啊，保罗就说不是啊，神是你的 friend， 即使有困难的时候呢，他都不会害你的。第一节，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和，十一节是与上帝和好啊，两个结住的。无论你现在觉得自己是多么不值得神爱都好，你知不知道圣经告诉你和我听，神和我们已经不是敌人来的了。第一个和字和第二个和字是不同希腊字的，第一个就是 peace， 即大家没有嗌杂了， OK， 大家 OK 了。第二个十一节那个就紧要了，如果两个人没有嗌杂，可能是你欺负他呢，是不是？你欺负神呢？不过第十一节那个字就绝对不是了，第十一节那个字，那个字是保罗的专用语，那就是那个观念就是他欺负你啊，不是我们欺负神。所以保罗第一和十一节跨住面对患难，就告诉信了耶稣的人，他知不知道啊，弟兄姊妹，他说你遇到大难风浪的时候，你要记住啊，最大粒那个神他欺负你，他不是生气的，这些事你不要当他生气罚你啊，你醒定一点啊，他跟你握手言和，是他伸的手先的。两次他说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他透过耶稣基督他跟你握回手的了已经。哇，这下就不同了，这下就好了。因为如果凭着我们跟神握手，我们认几多次罪都不够啊，你一间奉献的时候摆几多千蚊都没用啊，激嬲这个最大粒的神用什么跟他握回手啊。不过调回转，圣经往往是令到我们很奇怪的，他说这个上帝啊，这个神啊，他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，但他竟然主动见到我们面隆隆，见到我们跟他们为敌的时候，他主动啊，当我们还是顶撞他的时候，亲自找藉着耶稣基督跟我们握回手。既然这样他都肯啊，他找风浪整蛊你？不会吧。如果你的太太跟你好的，你们两个是恩爱的， 你使乜惊佢煮啲餸啊？如果你嘅老细系锡你嘅，你系佢嘅外将，你使乜惊佢叫你出差害你，翻到嚟冇咗办公室啊？如果你嘅神系同你系好朋友，佢刻意同你握手言和，你使乜惊人生嘅风浪啊？你惊佢会沉你啊？保罗之所以说他的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就因为他知道个上帝已经很好了，跟他是 friend 了。跟着再跟大家看看上帝怎么跟我们是 friend 了。保罗说我肯定知道，我没请大家逐个逐个字圈，你得闲翻去圈，虽然我们和合本的圣经中分了几橛，但如果你不分几橛的时候，你圈一圈，保罗不停地讲因为点解可以面对困难？点解？因为，跟住佢讲两句因为说话。第五节，佢话盼望之所以唔羞耻咧，因为所赐俾我哋嘅圣灵将上帝嘅爱浇灌喺我哋心里面。因为我们还软弱嘅时候，基督就照所定嘅日期为罪人死。然后跳去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基督按所定日期为罪人死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两次讲到基督死，两次。你看上文下这个两节，当他讲基督死的时候都讲到上帝的爱，他将基督的死和上帝的爱好像两卡车中间的扣那样扣实，不会甩的。圣经好就好就是这样，我们的信仰好就好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上帝的爱和基督的死是扣住的。老实说，如果他不是说基督的爱和基督的死和上帝的爱扣住，他是说天气好表达上帝的爱，今年不会落大雪表达上帝的爱，我份工永远不会炒鱿表达上帝的爱，我夫妇关系永远恩爱表达上帝的爱，这就不是艺妇了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永远不会落雨的表达上帝的爱。不过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如果圣经用这些东西，这样就论尽了。当这些东西，我们广东人有句说话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当这些东西不再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说上帝的爱在哪里啊？上帝的爱找不到了，都落大雪了，架车又塞唔着了，咪冇份工了，身体又唔好了，上帝唔爱我了。不过圣经真系好好啊，佢唔系咁讲啊，佢话个上帝嘅爱喺基督里面，而且佢帮我哋啊，有一句说话，两个中文字，读一次俾大家听下。唯有当我哋仲系罪人嘅时候，基督为我们的死，上帝的爱，两个中文字，在此向我们显明。在哪里啊？在你银行户口，在你美满的婚姻，在你的健康，在一个不能够改变的历史事实，基督为我们死，在此。在哪里啊？我们教堂有个十字架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没人拿得走的，什么环境都拿不走。你觉得自己灵性高又好，低又好，现在这块神好憎你好，怎么都好，离神好远都好，他说上帝的爱在那里看到，永远都是回到那里。觉得很宝贵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升级做了很久的基督徒，我们去一些更高级的东西，忘记了这个。这个告诉我们，不在乎我们的环境啊。很多政治家他说，如果你爱你的国家，你捐你的生命或者捐你的钱去 super pack。 我们的爱人跟我们说，你爱我吗？给钻石戒指我。香港拜黄大仙的人，黄大仙，如果你爱我锡我，你给六个 number 我。不过我们的信仰不是，我们的信仰不是求这些。保罗教我们，爱在那里，在那里， 不在六个轮巴，不是钻戒，不在金钱，不在投身，是在基督死为我们死这件事上面。中间有一节我没有跟大家读，那个节几难解释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就是第七节。第七的时候这么说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是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即是他的比较几类人，一类就是义人，一类就是人人。我们不太明白什么叫为人死是少有的，什么叫义人，我们又觉得是不是因信称义的人，其实他应该是这样解的，比较容易明白，就是我们普普通通这样想。义人呢，就即是我们在座当中，譬如这里全部都是 CCUC 的弟兄姊妹，是吧？有一个弟兄姊妹呢，你知道他呢，他是四月十五号之前呢，他一定是做了 tax return 的，是吧？他一定不欠税的，是不是四十五啊？啱唔啱啊？啱唔啱？做 tax return 系咪一定？佢报税一定准时嘅，交税一定唔欠一个先嘅，系咪？佢咧stop sign 咧一定系 complete stop 嘅，系咪？唔会踩下就去嘅，系咪？佢又唔会咧红绿灯红灯嘅时候咧，佢穿过啲油站系咁以一个油泵装一装，咁然后又穿过去嘅。啊，呢啲叫义人，样样都做到啱嘅。不过问心一句，如果你教会有个咁嘅人，你肯唔肯为佢死啊？切，佢做啱为佢死，为义人死少有啦。佢咪交税佢嘅事咯。N 咁多人系咁交税，我点解为佢死啊？不过为人人死咧，就或者有同样系 CUC 喺你隔篱坐嘅，系你有病嘅时候咧，佢帮你睇住仔女，系咪？你需要接送咧，佢又帮你接送。有时咧，甚至乎你供唔到楼嘅时候咧，佢垫住钱俾你供楼嘅。佢话呢啲叫做人人即系好人啊，佢唔系净系绿灯先过马路嗰种啊，佢系好人对你好啊。如果有啲咁嘅人咧，你为佢死咧，或者你都搏一搏，系咪啊？因为佢成世帮你睇仔仔女，接来接去，而且咧有咩事嘅时候帮你供楼，你都帮佢搏一搏。不过呢两类人，即系仲有第三类。罪人，罪人是什么人啊？圣经说什么人啊？我们没看圣经啊，我们咯，不用周围望啊，不用想啊，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啊，你比较一下上面那个人，义人什么都做啱，比较啊对人好的人，你比较下自己同那两批人。当我比较同那两批人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是什么人啊？我是罪人啊，我是罪人的时候，他说基督都肯为我死啊，哇，好难啊，没可能啊。他说就是在这么困难这么好狼底下，这个情况才见到这个神几咁爱我们嘛。如果你身光颈靓的时候，样样做好的时候，他爱你都是好的，不过没什么特别啊。不过你周身辣痢，而且又有罪污的时候，他说我仍然紧张你啊，我仍然为你摆上生命啊，这个爱就厉害啊。这个爱在哪里找到？在吴乐雪啊，在银行户口啊，在婚姻家庭啊？是啊，这个爱在此十字架上，基督耶稣为我们死。还有啊，有冇留意保罗话点解咁可以挺起胸膛面对困难咧？嗱，留意就保罗讲嘅嘢真系好醒嘅。佢话我哋睇下第十节，佢话因为我哋做仇敌嘅时候，未握手嘅，做仇敌嘅时候都藉住上帝嘅死可以握翻手啦，系咪啊？嗱，我哋以前系曳噶嘛，同佢顶撞啊嘛，都藉住死可以握翻手啦。第一样佢要我考虑，而家我哋已经握翻手啦，系咪啊？嘛未握手嘅时候，佢都肯俾个仔我哋等同我哋握翻手啦。而家我哋握翻手啦，系咪正好多啊？系咪啊？攞唔攞到呢个比较啊？当我哋顶撞佢时候，佢都肯俾个仔为的是要同我哋握翻手啦。而家我哋已经握翻手咯，我哋系咪握手之后、吮完手之后更加好啊？friend 咗啦嘛 ，friend 就唔会再害噶啦。佢恶嘅时候，大家相恶嘅时候，佢都会锡我哋咯。何况而家 friend 咗咯，仲有 他向我们敌人的时候，藉着上帝儿子的死，十字架嘛，他的死已经握回手了，即是他的死已经 cancel 了我们的衰事了。好了，既已和好，就更因他的什么生、啊、生是不是一个死啊？你有没有见到我们 十字架上面有耶稣在这里？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十字架上面没有耶稣啊？他不在坟墓里，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，他已经复活了嘛。所以保罗就说他钉死都有这么大的果效了，我们可以跟他握分手啊。他现在起翻身啊，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啊。你说果效是不是劲到砰砰声啊？他这样还用什么乱来要说面对困难说时运低啊？为什么你不可以挺起胸膛怀着盼望 Bring it on， 有神与我们相和做我们的朋友，我即管看你恶神怎样，我深信他已经最宝贵的给我的时候不再是敌人，我可以面对前面人生一切的风浪。弟兄姊妹，你入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，星期一又麻烦了，有这样又不妥，那样又不妥，人生这么多困难，做什么这么多困难呢？我盼望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再这样了。 OK， 有困难，不过最大粒的那个已经锡了我了，最大粒的不会是我一锅的，他透过困难磨练我，等我更好的性格，更持守的盼望，而且我不需要再找其他没有困难的人生去证明他真的锡我了，我已经找到了，只要我望一望十字架的代表，我已经知道他告诉我，他永远在乎，永远看顾。我们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在你面前首先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未认识你前是这样，认识了你之后常常都是硬颈顶撞，心里面刚硬，但你又因你的怜悯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，永远提醒我们你的爱和你的恩典从来没离开过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选到我们这些这样的人，给这么大的福气，不单止挽救了我们的永生，更加给我们在今生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挺起胸膛过生活，知道你从来不会抌低，你亦都长远为我们祈祷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